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之际，墨西哥劳动党全国领导人、马里非洲团结正义党主席、赤道几内亚民主党总书记近日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指出，百战百胜的朝鲜劳动党领导朝鲜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总进军金正日同志与朝鲜劳动党一道永垂不朽。电文表示坚信金正日同志所建树的不朽业绩将永垂国际政治史册，并祝愿金正恩同志领导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走向胜利的高贵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